初一头一天，家家户户过新年，大街小巷选灯彩，炮竹响连天，七个楞灯枪蹦枪，炮竹响连天。 小妹姑娘好欢喜，换上新鞋穿新衫，从头到脚打扮好，上街去拜年。七个隆咚锵咚锵，上街去拜年。 仔细的瞧，慢慢的看，有位小姐在面前，鼻子高赖眼睛大，两道眉毛往上弯，嘴抹唇膏要喷火，十个指甲涂扣单，新做的旗袍十星样，曲线玲珑够美观，金鸡心挂胸前，里边装着小照片，里边的照片就是我，我的照片在里边。 想想想，你别想，里面的照片不是你，别人的照片在里边。 小姐小姐你吹牛，我看小姐真面善，就是一时想不起，是好像在哪儿见过面。 我不认识你。 哎呀，对了，我跟小姐是同学嘛，不但是同学，而且还是同班呢。 我的同学数不清，男朋友也有千千万，少废话来别跟我烦，我要去拜年。七个隆咚锵咚锵，我要去拜年。 听说小姐去拜年，我有汽车在那边，只要开口吩咐我，去哪儿也不难。七个楞灯枪蹦枪，去哪儿也不难。 冲断墙来仔细看，她的外表也不凡，何况还有大汽车，漂亮又开怀。 曾相见，萍水相逢又姻缘，一见钟情像闪电，一起去拜年。七个楞灯枪蹦枪，一起去拜年，一起去拜年，一起去拜年。